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 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讲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十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1981年，历史永远会记住这一年。中国体育的腾飞化作振兴中华的动力，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开始卧薪尝胆，中国经济踏上东山再起的征途。还我自尊的呐喊使英雄的1981年显得那样璀璨夺目。1981年这个英雄年，首先从中国男排开始。1981年3月20号晚上，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中国男排和当时的南朝鲜队争夺男排世界杯亚洲区唯一的参赛资格。这一届中国男排，正是亚洲飞人汪家伟、妙手沈福林，还有徐真、曹平、侯杰、陈刚、胡进等黄金一代名将驰骋疆场的时候。主教练是戴廷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对比赛实况进行了转播，无论是通过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还是收音机，有条件的老百姓都密切关注着比赛。南朝鲜队先胜两局，以2-0领先。这时候小伙子们喊出死也要死在运动场上的动人声音。随后中国队顽强地把总比分扳成2-2。汪家伟、侯杰攥着拳头呐喊着满场飞奔的镜头，让国人看得热血沸腾。决胜局开始，因为电视台租用的卫星时间已到，信号突然断了，观众的心踢到了嗓子眼儿。当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男排以3-2战胜南朝鲜队冲进世界杯的消息的时候，喜悦之情如洪水爆发一样不可抑制。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敲着脸盆涌上街头，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经典口号。人民日报第二天在报道北大等高校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胜利的消息时，用的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当时的中国人太需要这个口号了。直到1981年11月16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因为 中国女排。那一届的中国女排成员，领队是张一佩，主教练袁伟民，教练邓若曾，队员有队长孙晋芳，还有张荣芳、郎平、梁燕、周晓兰、陈招娣、周露敏、杨希、朱玲、陈亚琼、曹慧英和张杰云。如今人们都记得袁伟民在日本率领中国女排七战七捷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的情景，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并不轻松。11月7号，中国队以3-0击败巴西队。11月8号，中国队3-0战胜苏联队。在和苏联队比赛的第二局，中国队以0-9落后的时候，张荣芳脚扭了。袁伟民问他还能不能继续比赛，张荣芳说没问题。就这样，中国队以16-14逆转险胜了第二局。11月10号，中国队3-0击败了南朝鲜队。11月11号，中国队3-0击败保加利亚队。11月13号，中国队3-0击败古巴队。11月15号，大阪，中国队3-2险胜日本队，赢得了最后一战登顶的机会。11月16号晚上6点，日本大阪府立体育会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女排面对的又是老对手东道主日本女排。这场比赛注定铸就历史丰碑。由于前面小分很高，因此这场比赛只要胜2局，中国队就将成为新科状元。那一夜，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解说员宋世雄激昂的解说声也成为永恒。周晓兰的拦网让对手无所适从，日本队的重扣一次次被顽强的曹慧英、陈亚琼等人救起，孙晋芳巧妙而耐心地组织进攻，中国队以15-8和15-7连胜2局，实际上已经夺取冠军了。老队长曹慧英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水平应该能够击败日本队，也就是说有胜利的把握。然而兴奋激动让后面的比赛出现了偏差。郎平说，从零开始的时候会有压力，因为我们还没有拿过世界冠军要去争取。可是世界冠军到手，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那种心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它变成了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忐忑。张杰云说，我们只要拿下2局就是冠军，因为从来没有拿过冠军，人过于兴奋以后，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懈怠。曹慧英说，大家都是高度激动的状态，光想着拿冠军了，感觉比赛已经结束了，后面的比赛都忘了，这样一来原子岛暂停也不管用了。这一刻日本女排主教练小岛孝志鼓励队员要战胜中国队，他直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赛，中国队体能消耗很大，不要去管冠军归属，这一战一定要赢，日本队绝不能输给中国队，日本队必胜。日本队开始反扑，以15-12和15-7连胜2局，把总比分扳成2-2。决胜的第5局，中国队居然落后3分。张杰云回忆，到第5局的时候，袁指导发火了，对着我们直吼。他说，你们如果输掉了这场球就太丢人了，因为你们不是完整的冠军。 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场球。如果输了，你们会后悔终生。战况空前激烈，这是一场远胜争冠决赛的决战。中国队从2-0领先到被对手追平，决胜局一路落后，终于咬住了对手的时候，却让日本队以15-14率先拿到赛点，还有一分，日本队就将击败中国队。现场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日本队进攻扣杀，就在球即将落地的那一瞬间，陈亚琼海底捞月把球救了，队友反击成功夺回发球权，铁榔头郎平奋力反击得手，鼓舞了全队士气，中国队追成15-0。陈亚琼发球，日本队扣球，中国队拦网成功，16-15反超，陈亚琼继续发球，孙锦芳拦网得分，17-15，中国女排终于以3-2力挫日本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我们赢了，我们是世界冠军了，中国女排终于击败东洋魔女，夺取世界冠军。姑娘们拥抱在一起，泪水汇成海洋。孙锦芳说，我们拿到冠军以后，大家拥抱在一起都哭了，我们的血汗没有白流，我们没有白付出，终于实现了冠军梦想。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内万人空巷看女排的情况。张荣芳回忆说，直到现在听到国歌奏响，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瞬间就回到那个场景。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锦芳把闪闪发光的奖杯接在手中，向观众致意。 那一刻，宋世雄的声音传遍神州大地，那一夜，神州大地的欢庆声震撼华。当胜利来临，整个中国沸腾。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迷茫的国人，激情被中国女排彻底点燃。中国女排创造了新中国体育的历史，历史也选择了中国女排。振兴中华因男排而诞生，却因女排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在日本大阪府立体育会馆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女排不懈的追求和竹棚里的艰辛在那一刻得到了回报。曹慧英说，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大家在最高领奖台上流下的眼泪饱含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不只是激动，更是见证了一路走来的那些苦，那些难，那种拼命坚持的精神。海外华人都举着中国女排必胜的横幅，骄傲地说，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中国女排让我们海外华人挺直了腰板。11月17号，人民日报头版用全版面刊登了女排夺冠的报道，提出了学习女排精神的号召。邓颖超同志还在11月18号的人民日报上专门提到了女排精神这个词语，由此女排精神诞生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临，每一位女排姑娘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力争首夺奥运会冠军。第23届奥运会女排比赛共由美国队、中国队、日本队、南朝鲜队、 秘鲁队、巴西队、联邦德国队和加拿大队八支球队参赛，中国队和美国队、联邦德国队还有巴西队分在 A 组。1983年，中国女排进行了人员调整，核心二传孙晋芳以及一批老队员退役，征战奥运会的人员是领队张一佩、主教练袁伟民、教练邓若曾、队长张荣芳，还有郎平、周小兰、杨希兰、梁燕、杨小军、郑美珠、江英、侯玉珠、苏慧娟、李延军和朱玲。新二传杨希兰技术能力还有所欠缺，致使中国队在1983年亚洲锦标赛上输给日本队而丢掉了亚洲冠军。因此不少人判断1984年奥运女排冠军将是日美之争。小组赛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0击败了巴西队和联邦德国队，美国队也保持全胜。当地时间8月2号，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相遇，在主帅塞林格的指挥下，美国女排以3-1艰难地击败了袁伟民率领的中国队。作为中国队的核心队员，郎平的压力很大，前几场比赛始终发挥得不理想。就在输给美国队的那天晚上，袁伟民狠狠地批评了郎平：你现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不就是个世界冠军吗？有什么了不起啊？几句话点到了郎平的痛处，他大哭了一场，压力得到了释放。这一夜过后，郎平彻底的放下了包袱，中国女排也越打越好。当时有一种说法，美国队怕日本队，日本队怕中国队，中国队怕美国队。在半决赛避开日本队，让塞林格非常高兴。半决赛中，中国队3-0就淘汰了日本队，美国队3-0淘汰了秘鲁队，中美两队会师决赛。北京时间8月8号，举世瞩目的中美决战来临。由于双方拥有郎平和海曼这样的世界级球星，因此这场比赛被世界排坛称为世纪之战。而世纪之战的第一局堪称世纪之局，双方在这一局激战到了极致。两个队之间相互太熟悉了，美国队的副攻手马杰士拦防郎平比较成功，而美国队头号球星海曼也被中国队盯得很死。中国队怪球手张荣芳这一局发挥还不错，中国队以14-9拿到了局点，然而美国队硬是追成了14-14。袁伟民使出法宝，他就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大赛的福建籍主攻手侯玉珠，他的厉害之处在于发球。中美决赛第一局最后时刻，侯玉珠控制好心态，第一个球发到了美国队的后场，美国队判断失误以为出界，结果这个球打在界内，中国队发球得分。侯玉珠第二个球发到前区，导致美国队一传冲网，郎平打探头球得分，中国队16-14险胜第一局。袁伟民的神来之笔成就了侯玉珠。第二局，郎平、杨小军、梁燕、杨希兰、郑美珠等人拦网出色，中国队竟然以9-1大比分领先。美国队首局发挥不错的二传手格林一度没有上场，替补二传贝克尔组织混乱，主帅塞林格而后才又让格林出场，但是大势已去，袁伟民再次换上侯玉珠，他的发球再次摧毁了美国队的一传。这就是中国队以15-3大比分横扫第二局的原因。中国队战术多变，跑动进攻让人眼花缭乱， 有一次，海曼高点强攻十分漂亮，却硬是被后来换上场的李延军救了回来。这一次扑救令球迷津津乐道。最后张荣芳扣杀，美国的队员拼命跑向场外去救球未果，中国队以15-9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美国队，历史上第一次夺取奥运会金牌，也是中国三大球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姑娘们洒下狂喜的泪水，相互拥抱在一起。当中国女排荣获奥运冠军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在街头巷尾、工厂、学校，人们情不自禁地喊出“中国万岁”、向中国女排学习的口号。中国女排的胜利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纽约几家中文报纸于8月9号都以大字标题突出报道了中国女排夺魁的消息，并且详细描述了中美决战的情景。女排夺冠令全球华人欢欣鼓舞，就是在那一刻，女排精神响彻云霄。辉煌在延续。1985年世界杯来临，女排姑娘们依然充满了期待。第四届女排世界杯于1985年11月10号到20号在日本举行，有8支队伍参赛，分别是巴西队、中国队、古巴队、南朝鲜队、秘鲁队、突尼斯队、苏联队和日本队，是单循环的赛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相对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的那一批球员，中国队的阵容变化很大。功勋名帅袁伟民出任领队，主教练变成了邓若曾，教练是胡进、姜申生，队员有郎平、梁燕、杨希兰、郑美珠、杨小娟、苏慧娟、乌丹、殷勤、侯玉珠、江英、李延军和林国清。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